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重要通知，5月13日全城奥迪最盛大的促销专场，落户廊坊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到店就送钱，订车赢彩电冰箱。西南五环内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959资讯快报。 5月25日，涿州市召开全市重点项目县城建设半年观摩活动上报项目汇报会，听取在半年观摩活动中拟上报的重点项目、县城建设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领导陈宇、王志前、李庆杰、范德虎出席会议。市长陈宇强调，半年观摩活动是对本市上半年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及县城建设情况的检验，相关部门要提前谋划好观摩活动的具体实施方案，把各项准备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确保半年观摩活动顺利进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主持会议，并对迎接观摩活动相关工作作出具体安排部署。5月26日，涿州市召开市政府8届5次常务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邀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爱军、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及市人武部相关领导列席会议。会议由市长陈宇主持，与会人员首先进行了会前学法，会议研究了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的意见，关于城镇棚户区改造工作实施意见，关于签署涿州市总部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拒马河生态综合整治工程、东仙坡镇区改造3P 项目合同的请示，研究了关于涿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研究了涿州市支持企业科技创新8条措施，以及职教园区建设等相关事宜。会议还听取了本市1000万元以上拨款项目情况汇报等。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幸福的梦是你，为何最后却不能在一起？爱得太深，眼泪洗不尽伤痛，不是还在等，你别那么残忍。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张若昀的一首歌曲啊，《迟到的誓言》，也是他为电视剧《十五年等待候鸟》所演唱的片尾曲。这部电视剧呢，是改编自迎风同名畅销小说的一部青春校园偶像电视剧啊。其中呢，男主角是由张若昀饰演的，而他所这个倾情献唱的纯美片尾曲《迟到的誓言》，也是把剧中的主角从校园时代的这种青春友谊到长大后的深情虐恋，通过歌曲深情的展现出来了。我们再来听到 By Two 的一首歌曲《幸福不远了》。 幸福不远了，爱天气消失不见了，天空上阳光照射。幸福不远了，心跳声在提醒我，爱情慢慢靠近着，这一次我准备好了。屏住呼吸， 这是来自 By Two 的一首歌曲啊，也是电视剧《追婚记》当中的片头曲。《追婚记》是一部都市时尚轻喜剧，那在其中呢，也是通过一个家里面待嫁的三千金遇到的各种喜事和囧事，演绎出了爱情当中的千姿百态。接下来的歌曲《水木年华》，这是他们在2001年首张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一生有你》。很多人正是通过这首歌曲认识了水木年华，也开启了他们的音乐历程。 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那些誓言谎言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蔡依林2016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啊，名字叫做《恋我癖》。这首歌曲听起来呢，非常的这个舒服啊，甚至是有人说，哎，这个旋律会不断的在脑海当中这个盘旋这样的感觉。而这首歌曲不仅仅是让人关注它的这个歌曲本身，因为这首歌曲它的这个单曲封面啊，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就是在封面上，蔡依林把自己的眼睛还有嘴巴进行了涂鸦，再加上夸张的眉毛，展现了一种随意自我，表达了就是怎么样的我都喜欢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 T.O.B 戏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姐姐爱吃》。 清早我醒过来，姐姐说要饿坏，山珍海味都不爱，偏偏要吃炒白菜。白菜白白白白白菜，为啥一定是白菜？住在蓝翔没有卖，只好跑去挖白菜。大白菜小白菜，挖挖挖挖挖出来，圆白菜和紫甘蓝，装满身后一麻袋回来。我洗白白，刀工手练切白菜，姐姐正在剁手白，而我准备炒白菜。 泡用力泡，要对食材很用心寻找。哇喜怒哀乐全入入味道，边炒看锅内的油烧热是讯号，翻炒创造叫人流口水的佳肴，美妙我被香味所环绕。 好饿好饿，姐姐好饿，好吃好吃，姐姐要吃。 你在看我凶吗？ 公主不凶，公主最温柔。 清早我醒过来，姐姐说要饿坏，山珍海味都不爱，偏偏要吃炒白菜。白菜白白白白白菜，为啥一定是白菜？住在蓝翔没有卖，只好跑去挖白菜。大白菜小白菜，挖挖挖挖挖出来，圆白菜和紫甘蓝，装满身后一麻袋回来。我洗白白，刀工手练切白菜，姐姐正在剁手白，而我准备炒白菜。 白菜是中国的传统蔬菜，宽大的茎叶下面包裹着甜美多汁的文化与乡愁。 泡用力泡，要对食材很用心寻找。哇绕别打扰，要把灵魂都注入出道。哇 调把喜怒哀乐全融入味道，边炒看锅内的油烧热是讯号，翻炒创造叫人流口水的佳肴，美妙 我被香味所环绕。 好饿好饿，姐姐好饿，好吃好吃，姐姐要吃。好饿，好饱好饱，姐姐好饱。 公主的花样可多了，以后你会慢慢知道。 这是 T.O.B 戏子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姐姐爱吃》，也是他们为《姐姐好饿》所演唱的剧场版的这个推广曲。这首歌曲呢，好像就是在听的过程当中，不由自主的会让你去抖腿摇摆，甚至是里面的一些歌词呢，也会非常的这个诙谐。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我觉得是在流行歌曲当中，就是文艺范儿特别浓的一首歌曲啊，这是丁薇的一首歌，2000年开始专辑当中带来的《女孩与四重奏》。 站得太久了，站得腿也麻了。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

这是周迅在歌坛发表的第一支单曲啊，《飘摇》。凭借着这首歌曲，周迅在2001年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上曾经获得过最优秀男女新人奖。这首歌曲淡淡的、缓缓的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黄品源1991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谁能让时间倒转》。当然没有人可以做到，可是谁能说在我们的内心不曾经这样想过呢？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呢。 是我疏忽了关系，或许我该多用点时间来陪你。为什么你不再用心考虑，好不容易能够长久相聚，千千万万个不愿意。谁能让时间倒转，回到相恋的时段？谁能让时间倒转，我会永远 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揉一揉太阳穴，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看窗外忙碌的人群。